身影照街里一对幽影，照过意两心相亲一对小情人，沉默以拥吻抵抗一切的冰与冷，反而这北风轻轻的飘起长长裙，多温馨。风中那笑声，尝尽了失意的我将一切都退去，再到这风中心中竟仿似伤痕累累，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，将衣相拥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，不可以再追。 Bye.